上吧，英姐，我们会跟上你的节奏。 微草战队中，刘小别发出了消息。作为和高英杰相处更久的队友，他看出了高英杰此时的迷茫和彷徨。如果他还不够自信，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建立自信吧。配合魔道学者，不就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吗？无论是谁，我们都可以主动迎合。 上吧。 许斌也读懂了刘小别的心思，一起对高英杰鼓励着。他们的治疗选手袁百清也操作着冬虫夏草，做好了给全队施加援助的准备。收获了队友的鼓励，高英杰的心思终于渐渐坚定。他背负了这么多的期待，怎么可以让大家一一失望？自己一定要扛起微草的未来啊。 上！ 频道里的高英杰也发出消息，向队友表明了他的心迹。而后魔道学者穆恩再次起航，目标小手冰凉。高英杰决定延续之前自己未完成的任务，此时他们人数占优，总该是有很多空档攻击到小手冰凉，击杀了对手治疗的话，大局可定。但是他这才刚刚启动，小手冰凉就已在后撤，叶修的巨魔啸完美地截在了穆恩飞行追杀的线路上。 冲过去！ 高英杰在频道里放出消息，他们有三人，自己缠住巨魔啸，还有两人可以朝小手冰凉破击。冲锋三段斩，许斌的毒活和刘小别的飞刀剑一左一右辅佐在了这个微草新一代魔道学者的左右，并肩朝前冲去。轰轰轰！远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横身拉开了一个角度，反坦克炮三角点射，三枚炮弹分指三人，三人立即各施手段。高英杰的穆恩空中变身扭过，刘小别的飞刀剑三段斩二段出手变向，许斌的毒活则干脆一个英勇跳跃，一边飞身跳过，一边顺势就朝身前的军魔啸落了去。结果轰轰轰，距离更近，来自巨魔啸手中千机伞的反坦克炮，同样是三角点射的技能，最终却是爆开了三团火花。微草三人居然全被命中，他们躲避沐雨成风先发攻击的方式全被叶修看穿了。穆恩和飞刀剑是直接被爆炸的气浪给掀翻了，但是毒活的英勇跳跃判定强势，加上骑士高防板甲被反坦克炮击中后只是晃动了一下身形，攻势却丝毫不减。结果就在他急坠落下时，突然周身泛起圣白的火焰，英勇跳跃的判定直接消失，竟然是被小手冰凉丢出的一道神圣之火直接给封印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封印过王不留行，现在又封印了毒火，而且都是在这种高速移动下做出的预判攻击，我们甚至没有看到神圣之火燃起，只能说明安文意志技能放得精准到了极限。 李一博惊讶地叫着，他很意外，这样的称赞和溢美之词他竟然会这样毫无保留地送给这个安文意。早在之前，这可是一个连是否具备职业水准都被质疑的家伙呀。 星星不理会外界的质疑，坚持将安文义作为主力牧师，现在终于收到回报了吗？ 李博接着感慨着。一旁的阮成脸自然又要黑了，对星星无论是什么方面，但凡是质疑，那都缺不了他，而且向来要往大里黑。比如安文义，他不会单纯批评安文义的水准差，他会以此来质疑星星战队的经营和眼光。但是现在星星对安文义的坚持收到了回报，自然是对他那种质疑最有力的回击。阮成张着嘴，本是要说点什么的，但李一博偏偏把话带到了这儿，让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口，只能郁闷地将嘴闭上。天机，军魔啸手中千机伞已成毛形态，将从空中落下的毒活接了个正着。与此同时，一发炮弹又在他身上炸开，显然是沐雨成风也在远端在帮助叶修输出。没有太长的连击，因为高英杰和刘小别已经卷土重来。轰！ 菊魔校最后一记落花掌派出，毒火直撞母恩。高英杰连忙就要操作闪避，不想一道激光炮却在此时又轰到了毒火身上。顿时得到激光炮助推之力的毒火飞得更快，眨眼就到了穆恩面前。高英杰未料到此，操作不及，两个角色撞成一团。虽然这伤害不会多大，但却再次阻了微草攻势，打得他们狼狈不堪。微草三人的攻击组面对星心两人居然毫无办法，双方的第五人终于在此时一同到阵。微草、梁芳、狂剑士逐利，星心乔一帆、鬼剑士一寸灰。 不能让他们铺开鬼阵， 这是高英杰这一刻的判断。但是星心那边君莫笑早已经掩护一寸灰开始了第一个鬼阵的吟唱。沐浴成风甩开格林机枪，子弹暴风般倾泻，微草众人四散躲避，毒火借叹息之壁的掩护直突中路，但是还是慢了。当一堆近战职业杀上前时，一寸灰刀刃上的光芒早已经释放出来，冰阵就这样落在了君莫笑和一寸灰的脚底，贴上来的近战角色慌忙后退。叶修的君莫笑却也趁此空档完成了一个吟唱，竟然也是一个鬼阵，强化自身的被简称为刀阵的刀魂之力。沐雨成风和小手冰凉也在此时踏入了刀阵和冰阵范围，星星四名角色在鬼阵的守护下不慌不忙地开始了阵地推进。鬼阵一道又一道地布在了场中，微草阵中许斌、刘小别、梁芳都是以近战为主的职业，在被鬼阵限制在圈外后，攻击手段顿时显得很单调。高英杰的穆恩倒是可以在鬼阵就攻击到目标，可是只他一人的攻势根本无法阻挠到星星的步步紧逼。 先退， 高英杰做出决断。鬼阵的最大缺陷就是不可移动，星星现在这端阵势已成，微草纵然多一人却也硬拼不下，几次尝试靠治疗硬顶强冲却都没好果子吃。 轰轰， 苏沐橙拿炮火给微草的几位送行，微草诸位郁闷地躲闪着。结果就在这时，星星的小手冰凉突然手中光明之正一举，一道仿佛可以牵走人所有注意力的璀璨光芒亮起，竟是放出了一记催眠。冬虫夏草，微草的牧师立即停止他移动的脚步，身体轻摇，竟然已经昏昏入睡。而这时君莫笑的双手则朝外一张，一股念气汇集而成的气流扯出捉云手。看到是这一技能时，微草众人都是脸若死灰。星星的阵地推进需要鬼阵扶持，所以速度不可能快，处在大后方的袁百清、冬虫夏草一直处于很安全的位置，所以微草都没有太在意对他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星星又不可能冲出鬼阵，只靠沐浴成风或是君莫笑的远程火力不足以构成威胁。谁想现在星星竟然是将冬虫夏草扯进了他们的阵中，微草疏忽了对冬虫夏草的保护，此时想截断这捉云手已无可能。众人这时哪里还能想着什么先撤再来，都不顾一切的反身杀回，就要将冬虫夏草救走。但是星星可也早有准备，一寸灰接连出手，鬼阵再落，接连成片的阻碍让他们举步维艰。冬虫夏草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被君莫笑扯进阵中，一路划过鬼阵，身上伤害啊、异状态什么的就背了个遍。刚一落位，君莫笑立即开始毫不留情的攻击，沐浴成风的重火力则继续照顾其他人，乔一帆的一寸灰保持鬼阵连环的完整性。 怎么会这样？ 高英杰发呆了，明明是五打四，明明有着人数上的优势，为什么步步受制，最后竟是打出一个治疗被人抓走而他们却无法救出的局面？如果队长还在场上，怎么可能打得这么糟糕？到底说还是自己没用啊。 真是太没用了。裴草的未来，众人的期待，自己这个样子怎么背负得起来呢？高英杰心底怒叫着，穆恩此时还能在鬼阵边缘发动一些攻击的角色冲了过来。暗阵、冰阵，高英杰细数着地上的鬼阵区域，这些异状态控制过分强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踏入。温阵，只是消减防御的话，倒也不是不能忍受，但是这是圈套。高英杰仔细观察星星几人的站位体系，温阵这里贸然冲入将得到对方最为顺手的激活攻击，在温阵削弱防御的状态下，攻击伤害和效果都会被放大，这个地方的冲锋是肯定会被打退的，一个不好还有可能直接死在里边。高英杰只觉得自己脑子意外的清醒，一切的一切都能瞬间看清，做出判断，这三个鬼阵封锁的区域都不可进入，那么还有就是静默之阵，封印所有技能的区域，换是别人大概也是想都不想都会跳过的选择。但是我是魔道学者呀，单凭普通攻击也可进去扰乱一番，如果可以控制住一次一番的鬼阵，自家队友就有可能趁势冲进反击了。这有点难，但是必须试一试了。穆恩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中踏入了静默之阵，技能瞬间就被封印，但是他的脚步没有丝毫停歇。是否有疏漏的区域可以占位？是否有技能交换时的空档可以捕捉？高英杰全神贯注地留意这一切，他的穆恩冲向一寸灰，他要打断对方的鬼阵连环。 身后！ 结果这时他收到来自队友的提示，连忙就要翻滚时，穆恩颈间已经一串血花飘出，跟着就已被人提起，很随意地朝旁一丢。君莫笑的身影已经一个技能移动回去，继续对冬虫夏草的攻击了，而穆恩就这样被丢到了一旁的暗阵当中，整个世界都黑了。